2998米。别笑啊，这个 谁笑了？那你不是那么大声啊？ 胡同上顾婷婷中暑了，她呀出去健身去。 你看看， 然后我们没怎么喝水。 你看看， 可能电解质流失的多了一点。 哎，对了，身体严重失水， 哎、失水了，就是有另外什么呢？她新买了一辆车。 买车中暑， 他 不是得中签儿才让买车 的 吗？不是中暑让买车了， 车呀就停在空场上了。等他出来以后，这车呀烈日当空啊，这个车都晒， 烈日炎炎似火烧， 反正哪儿不至于化了。 没听说车化了，冰棍儿。 我的意思就是你坐那里边那个皮套啊，哎呦那烫啊，方向盘哎呦那烫啊。 那都那车里边少少的得 六七十度， 六七十度呢，那么高呢， 五六十度。 但顾婷婷呢不会开空调。 嗨， 会开门就行啊。 这个其实降温很简单，比如说夏天暴晒，车厢里边很热了，开开窗户，然后拽那个门， 呼哒呼哒，就 连拽五下。 你住过平房的都 是这样，车里的温度能降下来5到10度。 他当他自己会开空调，他开路上以后发现，哎，空调那键呢？啊，好像是这键吧，点一下，结果是那个点这个吧。 幸亏啊，这车里是没有弹射装置。 这个呢？ 哎， 啊、嗯，点了以后啊是内循环。 他倒开窗户啊， 他认为一会儿就凉下来了。 开，开了以后外边一股大热风，你知道吧？ 比里边还热，你赶紧关上，哗哗摇。 就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 坐炼丹炉里了， 空调里面这是 AC， 他呢弄成了那个内循环以后 呢 BC， 就是自己跟自己循环，这越循环越热，这车里给自己闷中暑了。 哎呦妈， 这就属于闷出来的毛病。 这个什么原因？第一个是自己防暑降温的措施得做好了，再一个自己新买的车得熟悉熟悉，别瞎捅咕，弄半天热风凉风分不清楚，这中暑多冤呐！赶紧就那个什么喝药啊！ 估计这种智商就告别了开车了。 嗨，是有几个说风凉话的，什么那个你不愧是女司机啊，哈哈哈！ 这是王大磊留言。 本来顾婷婷都醒过来了，一听这话一生气，哎呀， 这一咬牙给咬晕了， 又晕过去了。 有的车的设计确实那空调啊，你不好找。 嗯、 尤其是有些车的那个不明确写着，我建议他最好用中文标准空调。 或者别说空调，就写这儿冷。 哎，这儿热， 这儿热， 别动。 哎呦，这是开汽车吗？这个， 就过去有这傻瓜相机，现在有傻瓜汽车。 嗯、 后来呢，就是这怎么办啊？就有几位糊涂蛋呢，就把他搭屋里了。 把糊涂蛋给搭屋里了，都不是救援人给搭屋里，糊涂蛋给搭屋里，还琢磨这人怎么弄啊？ 咱们得弄点藿香正气水。 对， 藿香正气水，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吃过，都喝过。 藿香正气水是这样啊，它这个就是喝完藿香正气水是不能开车的。 嗯，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谈藿香正气水则色变。 对，能不能喝，该不该喝呀？ 都是喝过吧，都害怕喝吧？ 对呀、啊， 为什么害怕喝？ 辣不嘟的那个， 像喝酒一样， 就是还挺难喝。 对， 有一种就苦了苦了，涩了涩了的。 那能解这个中暑状态？ 有几位说不，这吃点 绿豆， 这弄个绿豆。 小花糊涂蛋就是你自己是不是？ 什么什么绿豆？ 弄点绿豆。王大磊说什么你就随着，以讹传讹。 绿豆汤解暑啊！ 有几个是随声附和吗？你应该治包治百白病。 包治百病，你先喝点绿豆汤吧。 曾经有一段时间呀、啊，是说过绿豆包治百病。 但是那个好像专家 被辟谣了。 专家好像受到了批评和斥责。 当然了，他说吃绿豆咬茄子，什么乱七八糟的那都、 嗯。反正这几位糊涂嘛，还有说不行，应该是 豆汁 消炎药。 消炎药。 哎，就得弄点头孢。 那大家争执不下，最后什么方案呢？ 都试试。 都试试。 头孢是先锋类的消炎药。 那就说用那个藿香正气水， 哎， 拿绿豆汤送服头孢。 哎 呦，这个差一点儿啊，顾婷婷就给喝下去了。差一点儿就导致什么呢？顾婷婷乙醛中毒。 哎，我就知道甲醛还有乙醛呢。 是的，因为专家证实，同时服用头孢和藿香正气水的时候，这两种物质它会发生化学反应。 这个甲醛呀、啊、是气体， 导致你中毒。 乙醛就是液体了。 哦，那专家为什么能有这么标准的答案呢？ 因为他有丰富的知识。 哦，我以为专家喝过的。 轻者头痛、头晕、出汗，重者就可能会休克了。 哎呦，那就本来身体就虚弱，要这么喝错了，这 就是著名的吃错了药。 幸好这几位糊涂蛋啊， 没来及下手，顾婷婷醒了。 你别 听着我。 哎、是的， 你赖你， 这就不糊涂了。 哦，把自己宅的时候就很清醒是吗？

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58 6858 5858。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三环马甸桥到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3，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高，光照条件好，气象条件有利于臭氧的生成，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到4级。今天的气温在36度到24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较闷热，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偏热。今天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光照充足，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外出请注意防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太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快乐大街家属楼。 哎呦，就是这儿。哎呀，打电话问主人在家没有。喂， 喂， 请问是张先生吗？ 哎，对，我在开会。您是哪里？ 我是快递。 哦哦哦，什么事 啊？您得签收这么有一您快递，您开下门好吧？ 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好像是海鲜，啊， 海鲜。 对，给您快递的海鲜，您那个签收一下啊。 喂喂，我家里没有人。 哟，那怎么办？这海鲜？ 我现在在外地呢，我这海鲜谁送来的？ 我也不认识，是肯定是您的朋友吧？ 信号不好，听不清楚。 不是您的朋友啊，给您故意送海鲜啊。 哎，对不起啊，我现在在开会，也不在北京。 那怎么办？ 这个海鲜我不要了 啊！您不要了。您不要了，我就怎么交代？这退不回去，要不您有什么亲戚接吧？ 没，这样吧， 啊， 委托您把这海鲜吃了吧。 啊，等会儿，您说什么？ 委托您把这海鲜吃了吧，我在开会，不跟您说了啊。 不，我，哎，这好像委托我把海鲜吃了，嘿，哎，大姐， 哎，咋了？ 这个大姐， 哎， 我就拜托您个事儿。 您说。 您掐我一把， 这干什么呀？ 您掐我一把， 合适吗？ 啊，合适，你掐是。 哎呀！ 啊！我真吓走啊你！ 俺老干 的， 敢弄货的手重。 哎，真是！哎呦，太重了！哎呦，还别说，这是真的。哎，我也有今天。哎，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儿。 奶奶瞎家巧 儿，别说我赶不上好事。哎。今儿我也捞吃一回海鲜，哎，嘿，这一堆海鲜，这大螃蟹，这大螃蟹得半斤一个，嘿，这得个河螃蟹、海螃蟹，哎，海里反正我也不知道河里海，嘿，反正海鲜今天我吃螃蟹，哎，一人吃都没劲，我都叫上你人。 哎呀， 今儿别干活了，上我们家， 行啊， 哎，您您。